总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也独一无二，不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当上位，我的心情只想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。轻轻皱眉，叫我胆小如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也独一无二，不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轻轻皱眉，叫我胆小如鬼。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。我有点胆怯，我在我的世界不能犯规，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。 Baby， 你只要坚持到底，为了爱拼了命。

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太重那种怕都忘了被收拾，我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怕都忘了被设定，明就三人三一三我爱你，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那短裙，是否应该站住你的体，明就三人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嘴巴就是没有一个头绪，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怕都忘了被收拾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耍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怕都忘了被设定，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那短裙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明就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系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 谢谢。

下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半点美丽作品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青山，欢颜奔放，不敢丧丧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斯凯的这首歌《五月光》，接下来是弦子的《时间的沙》。说到弦子呢，当年出道，他的非常清亮的声线，包括他的唱功，都是备受大家肯定的。而且他的很多作品呢，同样能够，在当时非常符合时下流行歌坛的一些审美。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《时间的沙》。 一个人守在风中，等承诺。一封信，一年时间都掠过，一颗心消瘦，两人的寂寞，回忆都是负荷。两个人在喜悦中散去了，我的手被温暖，幸福了。当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时间的沙化作浮尘落下，泪水哭丧自己落下。

停在身旁，一条不断的走廊，会走到什么地方，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，那山顶上的光好像飞翔，他们取得一道墙，泪眼开了一扇窗，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，你的心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，宇宙里我的失踪的天使也歌唱，月光照到了海洋，生命照来了时光，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， 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，来关注国内外要闻。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发布，今年的财政算盘将遵照着预算法规定，打响更为积极有效的财政收支。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在记者会上表示，2017年要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，全部取消药品加成，将为群众节省药品费用600亿至700亿元。这就意味着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将彻底告别以药补医的时代。国际方面，当地时间13日晚上，土耳其副总理努曼库尔图尔穆什宣布，作为对荷兰拒绝土部长入境进行公投宣传的回应，土耳其将从即刻起中断所有与荷兰的高级别政治对话，并禁止任何荷兰外交人员乘坐的飞机进入土耳其领空，同时要求仍在土耳其以外的荷兰驻土耳其大使不得返回土耳其。13日，韩美联合司令部宣布，韩美联合军演关键决断正式启动，美国最先进武器和大规模兵力将参演，同时美韩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军演。中国外交部表示，有关方面应多做有利于促进半岛局势缓和的事，而不是相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，置换分享多重好礼，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，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，贵宾热线0316-3725-888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10点之后，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。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，许巍的《自由自在》。 我登上那高山，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。我展开云端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我登上那高山，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。我站在云端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飞过那高山，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飞过那高山，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，一片空白。我不要选择，我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，这个尘埃。我不要选择，我想要自由自在。 的海外期待，我想要自由自在快乐。我飞过那高山，天晴时阳光灿烂，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飞过那高山，天晴时阳光灿烂，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坠入尘埃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要自由自在。我没有选择徘徊期待，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。 剩下分不清滔天雪与沙，脚趾少时并陪山间万物落尘埃野马。少年时无处山门，山中便山处才白些时人，可却开不忘总教童年更是在月落日深。夜宿阳山月下，听闻他流转中谁家，怎知羌旗在风指尖立死平沙。眼前长河落白沙，茫茫天下只与他。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，和白雪相拥坠下。山间长鸣的长夏，回忆有福的酒花。人世不易长家，我那日白人藏家，半生与他斗酒纵马。相拥坠下，山间蝉鸣的巢。 戏不一场，家破难遇，但愿藏家半生一他，斗酒作马。远去的还炙热，眼前的一场荒芜，梦里谁能不贪不惹热，独留的大马过酒馆河，一夜风涛作悲歌。 下雨空气才会有雨，所以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，所以也不能算迷失，好想说服我自己但来不及，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，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，太爱人样子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要勇气，不要谁靠近，所以也不能算不计，好想再骗我自己但来不及，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，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这点说我爱你都不曾彻底，只因为终于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能面对你，面对你的逃避，你的不在意，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如果没有坚持，这个结局会不会是你的开始， 一零三三。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，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与你散发，我爱的人 耳边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曲，来自小刚周传雄带来的《寂寞轰炸》。 轰炸，寂寞轰炸，把严酷性的围墙击垮，就露出心事秘密吧。说话，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、废话或傻话。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，失望、沮丧和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解放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独断难在的寒流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城里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我的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的。轰炸，寂寞轰炸，把严酷性的围墙在垮，就露出心事秘密吧。说话，想找人在乎笑话、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。失望，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前往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要讲又没讲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独待在的黑楼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。胸口暖和了， 周传雄小刚的寂寞轰炸，随后会听到这位老牌歌手王新平的秘密。说到王新平呢，早年间不管在影坛还是歌坛，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他自己的作品为人称道。虽然说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再听到他的新歌，但有时候去听听老歌，同样能够让你想起当年在听他作品时候的一些心情。来听听看这首秘密。 接受你，纷纷扰扰的红尘之中，注定遇上你。闪烁着深情，眼瞳不断的投向我。有太多传说，有太多人劝我，还是为你。心事为何总是被你看穿，无处可躲也无力再挣脱。坦坦白白的暖暖，为何你仍安静等待，越沉默越煽动爱你的念头。我和你接受你，

知道睡了，我开车开到傻了， 我看书看到你了，开始怀疑我怎么 说话说到吐了，我写歌写到疯了，我爱你爱到忘了，天知道我又怎么了，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，舍不得不舍得算了，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，原来我不说了，原来我想着想到妈妈，原来我不只是突然累了，原来我不说了，原来我撑着撑到麻了，原来我不爱了，喝了它了，喝了它了，

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时那样，我接受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硬要我们要。那样我接受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一定要我 怎样。随后听到今天的这首末尾作品，张敬轩带来的《明了》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我渴望拥有你和你有最近的距离，黑暗的夜里不看见你，只是想你，我怎么爱过你，直到一切无能为力，你察觉不到对你的爱已很少，我不曾知道爱情那么重要，若永远得不到夜里怎么熬，你不会知道为了你我付出多少，我一尽量让你感到我有多好，爱要怎么才明了，我怎么难过你才会知道，想你的夜里整一颗心不停燃烧，爱要怎么才明了，难道爱你都不需要，重要我会放我不曾知道爱情那么重要，我看不到夜里怎么熬，你不会知道为了你我付出多少，我已尽量让你感到我有多好，爱要怎么才明了，我怎么难过你才 清醒，我闭上了眼睛、oh, 我已经看到黎明，从此我谁都不相信、 Oh, let me fall, I love you so much.